就这么的，大伙说给老人捐点钱吧，开支吗？有人那我拿100，有人我拿200，有人说那我拿300。咱员工开的多呀，有的那时候都开2-3千，有的还多一点，就这么的给他捐了3000多块，3600多，哎，不是3700多，完了就给老人家给他捐款去了，买那些水果。他到他家一看呢，他是住一个6楼，楼梯也窄，那是老楼，哎呀，就是往上爬呀，就是那老人家，你说他天天怎么爬的哈？到屋里一瞅一看呢，一贫如洗，啥都没有。那个床上有一个小行李卷，露着棉花。那个经理一看老人家那个被褥露着棉花，那当时眼泪都要下来，说老奶奶，你这个被褥你盖多少年了？他说我不知道，不记得了。他都到那种程度，把50块钱捐给咱们企业去救那些孩子，啥叫高尚？这就叫高尚，这是真正的高尚。 就是 买点好吃的自己吃多好啊！ 看得出他自己都舍不得花哈。 嗯，就我妈过去的老人都是这个理念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。我小前我妈老是这么告诉我，别自己吃，自己吃了叫填坑，一定要给别人吃，给别人吃叫留名。你说古人是这么个理念，他就不买好吃的自己吃，这50块钱去救孩子，他怕咱们遇到困难不救那些孩子了，把钱捐给咱们，帮助咱们企业。有一次我就跟那个新华社有一个记者，我俩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讲了这件事儿。那个记者我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叫啥名，叫张杰。那大小伙子1米8，那大个子就在场听我讲完眼泪就下来了。这社会上有好人呐。这是我说这个给咱们捐款啊，岁数大的80多岁，那么困难还救助别人家孩子，你说他还要献爱心。给咱捐款的呢，岁数小的10几岁的孩子，是辽宁辽阳市中学一个13-14岁的一个孩子，他在电视上就看着咱这企业救助那些孩子了，他就看着了，哎，你就把他感动了，你就把这个孩子感动了。他在学校助学，他妈给他那个钱呢，他月月省下20块钱，月月给我寄过来。第一次寄这20块钱吧，我还接到他一封信，他说你们救助那孩子吧，那些小孩啊，他说我看到了吧以后，他说我特别特别感动， 因为有一些跟他年龄相仿。 哎，对，他说我们能上学呀，整天的欢欢乐乐哈，他说一看到他们那些孩子四肢全变形了，就那么在那躺着整天活受罪，家里一分钱没有， 所以他同情他感动， 哎，他又同情他又感动，他又想献爱心，他月月省下20块钱给我们寄过来 自己的零花钱哈。 然后他告诉我，我长大了我一定像你们那样做人，我也去帮助那些个有困难的人。你看，那这个孩子 教育了一个孩子， 如果全社会的孩子要都像这个孩子这样呢， 就是啊， 如果全社会的老人都像上海这个80多岁这个老人这样呢，你说这个社会那该多好啊。那很多人挖空心思的骗钱，现在一家一个孩子造假奶粉给人家吃，往里加化学添加剂给人家孩子吃，这钱都能挣，你说都是人，你这心是怎么长的呢？都不如一个10几岁的孩子。 对，孩子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呀，是希望啊。 对呀，你把人家孩子吃死了，人家一家人指望什么呢？ 就是， 那是家庭的希望，祖国的未来，能挣这种钱，要我说这种企业老板就应该枪毙了才对， 这良心泯灭了都。 你他良心都泯灭了，你还留他干啥呀？咱们企业不是说救了多少人，我们救的再多，对这个社会来说那都是微乎其微，可以说就大海一滴九牛一毛。但是我们能坚持救助呢，能让更多的人都来献爱心，这个意义就大了。 对， 能感动社会，呼唤人间真爱，净化人的灵魂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， 这样它的意义就大了。 哎，这意义就大了。谁都不做好事，谁也不去感动这个社会，这个社会慢慢的都变得自私自利了。你看这就麻烦了。那怎么能说国家兴亡与匹夫没辙呢？与老百姓没关系呢？如果都觉得没关系，这国家肯定就灭亡了。 如果都觉得和自己有关系，这国家肯定就好了。所以不能都觉得自己没关系。那你说咱们这个国家能取得今天的胜利，死了多少人呢？为了国家民族独立自由成立新中国，那都知道是拿命换的，就这些个人都有民族感责任感，不怕牺牲。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，那从小呢接受母亲那种教育，做一个好人爱国。那时候我说呢，长大了一定当解放军，一定要入党。那就有这种想法，这个和家庭教育有一定的关系。 对，跟你的母亲有关。 你看我的母亲后来精神失常，这一疯几十年。我母亲就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，是一个很爱国的人， 非常善良， 非常善良的人。他明白道理，所以他教育孩子啊，好东西别自己吃，给别人吃，打一碗鱼酱得按家去送，谁家有困难要饭的上我们家要饭。我妈从来都不给人家孬的，都给家里什么最好的吃给人家。 我说你家条件也不好。 也不好啊，就是说那个小孩那么点儿，十几岁，他说长大了，李伯伯，我要向你学习，我也做一个好人，我也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。如果今天这孩子要都像这个孩子这样，你说这社会多好。 这一代人要都这样。 这一代人都这样。可是今天的孩子正好相反，现在的孩子多数孩子自私。为什么？古代吧得孝敬老人。 古代特别讲究这个孝 敬。必须得孝敬天下吗？孝敬老人吗？ 这百善孝当先哈。 今天呢反过来了。 这个某种程度来说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是惯孩子哈，惯的。 现在吧就这一个孩子真的当小祖宗那么养了，他成祖宗了。结果呢他变得自私了。而古代呢都孝敬老人的时候呢，孩子都不自私。就像我妈说的，好吃的别自己吃，要给别人吃。现在的孩子呢，好吃的你都得给我吃，你们谁也不行吃。就是这个环境变了，条件变了，把人的心态也改变了。所以咱们吧就讲这个人生故事，真正的意义不一定都说你病都好了如何如何。 这也是一种病哈， 这个心病比这生病还厉害。 所以讲这个治未病啊，我一些名医讲过哈，这个治病要三分一其身，七分一其心，就是这个心很重要。 你看，三分一身，七分一心，你心要坏了，这病才能好吗？ 所以这个从某种程度来讲，这个爱心救助也跟这个治未病是有关联的。 要不后来有人说，哎呀，说听了你讲这个呀，就觉得，他说他也要做好事，一想到要做好事的时候，心里就快乐了。 就舒坦啊， 就舒服了， 坦然， 坦然了，这病就好一半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已经好一半了。 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哈。有一句话说叫“病由心生”。 对，万病由心生。 这个一个念头啊，一个意念哈、它会影响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产生变化。 对，所以这个叫“万病由心生”，这话不是瞎说的。 对， 就是人，这做了好事的人，做了善事的人，他知道那个快乐对他有多重要。没做过善事的人，他不知道快乐是啥。 也就是你说的这个给予， 给予比索取 还快乐， 还快乐。他没做过的人，他不知道，他感悟不到。就是没吃过糖的人，不知道他甜。咱们这个救助是吧？这企业能去救助，就是能感动全社会，让大家这个心都来献一点爱心， 向善 啊，都向善。这不就是把心病都解决了吗？其次才是身，这个心坏了，那个身留着没啥用的。 心是本啊， 心是本。你净恶念，净干坏事，净是自私自利的事儿，你好有啥用呢？你的病好了， 这个心呢、总是这个不坦然哈。 所以，这个呼唤人间真爱，这个是咱救助的一个很有重大意义的。第二个呢，通过我们讲治未病，让更多的孩子看到希望，让他们不都绝望，说都我们管了，全社会都救了。你是谁呀？你能救了全社会呀？你一百个企业你救不了， 就挽救一个希望啊！ 对，让他们懂得一个道理，明白一个方法，然后就不再迷茫，不再绝望。这个意义比你救几个孩子意义大多了。 这叫点燃希望，照亮人生。 对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 就是说我们这个救助引起全社会大家来献爱心，这个才能救助更多的孩子。 说不定你救助这些孩子当中也会产生你这样的企业家，他也会记住这一段难忘的经历。 有爱心的人有的是，多还是好人多。 对， 为什么那么多人给咱们捐款？那么这个老人孩子在我救助当中呢，让我终生难忘的还有一个人。 哦， 这个人呢是天津大港油田的。 哦，这个地址记得特别清晰哈。哎， 就他这事儿吧，让我太感动了， 这辈子忘不了。 这一辈子忘不了。名字我还都记得。叫黄菊文。这个老人家叫黄菊文。我是有一天呢，我就接到一个汇款单，这个汇款单写的人民币2000元，落款一个志愿者。 那个也是九几年吧？ 也是九几年。 千元也不少 啊。一个志愿者。当时我拿到这汇款单，我的感觉，老百姓给咱们企业捐款连名都不写，写志愿者，你说我哪捐款能写志愿者？哪有给企业捐款的？从古到今，你听谁说这个老百姓给企业捐款， 就是调过来了。 调过来了。我说我没感动中国。是中国感动了我。啥叫企业？我就经常说叫商家。做买卖的叫商家。啥叫商家？就是无奸不商，那个就叫商家。就是无奸不商的老百姓给捐款。有的时候吧，我一讲课的时候，有很多人都知道咱们救助哈。听我讲人生故事，我说听我讲人生故事流过眼泪的举手，你看每次都很多。哪有一个企业让老百姓流泪？这就叫美誉度。给你捐款，我就信着你了，我就跟着你走，这就叫忠诚度。 这真难得啊，花多少钱买不来的。 所以我说企业不要搞什么策划。啥是策划？编自己给自己编的光环， 镀金， 镀金，然后去骗老百姓，没用啊，就实打实的给老百姓做点实在的事儿。 这个老百姓这个心里都有一杆秤， 都有一杆秤，假的永远真不了，你还整那假的干什么呢？你干点真的就多好啊，就 是精力哈，有那个财力，你去做点真正的善事，比什么都强哈。 所以我一看到那写的，志愿者。你看你给企业捐款，你写个名多好呢，他还怕你知道他。跟一般人捐款不一样了，给你捐款还不写名。我说你不写名我也要把你找到，我一定要知道你是谁，越不写名我越想知道，你写了名呢可能我就忘了，就因为你没写名我要把你找到，因为他那有地址，他汇款他有地址。 对， 你说吧，那费了挺多的周折，你说就把他找着了。找着之后他给我来一封信，到现在我记得他这封信的开头怎么写的，千万千万别让人知道这钱是我给的，如果被人知道我就完蛋了，我的后半生我就得活活饿死。 为什么呢？ 哎呦，就这个信就把我看糊涂了。 就是 我说你有的是钱呢，你都花不了的花，你还给我2000呢，你干啥这么害怕呢？你看咱就不明白了，就被咱搞糊涂了。完接着往下看，一下子感动了。接下来他告诉我，他就孤寡一人。 哦， 老头死11年了。 这也是个老奶奶。 这也是个老奶奶。他老伴死11年了。没有儿子，就2个女儿，全都结婚了，全都下岗了。这2个下岗的女儿，每月一人给他妈100块钱。生活费， 每个月， 每个月 就200元的生活， 200元生活费， 给你们捐了2000 啊， 这等于是一年的生活费呀。 他在天津电视台，就看到咱们在天津救了那么多孩子，你说把他感动的，他说他从那天看完这个节目，就再也舍不得吃好的了，就再也舍不得吃饱了，不吃饱，不吃好的，就从那天开始攒，他足足攒到2000的时候。 这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吗？ 对呀，搞肚子省出的钱呢，他跟别人捐款不一样。 就是 他上邮局去汇款的时候，他忽然害怕了。哎呀，他说这个事儿，要是万一有一天被孩子知道，孩子要是不理解，要是生气了，要是不给我生活费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北京一店地址：